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英军给关天培捎了一封信，要求清军各炮台降下军旗，换上白旗，3天内给予答复，否则就要攻打虎门。关天培和夫人赵梅娘说了这件事。 房间里很安静，只有麻油灯在吱吱作响，晚风钻进门缝和窗缝，吹得灯光摇摇闪闪，关天培的影子在墙壁上虚虚晃晃。过了许久，关天培才再次出声：“梅娘啊，你出嫁前我就说过，从容者生活在刀刃上，九死一生。”赵梅娘眼眶湿润了，全家三代十几口子人都盼着你安生，没别的指望了吗？除非接受他们的条件。 不能谈吗？ 关天培把筷子放在桌上。没有人生来爱打仗，没有人愿意在炮火下呼吸。我已经派人去广州把战况禀报给七绝哥，请他通盘考虑，以免虎门九台全线崩溃。要是英夷把国门打烂了，和谈的本钱就没有了。他亲眼见证了川鼻大战，心知肚明两军差距悬殊，抵抗意味着玉碎，战败意味着耻辱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和谈。一阵沉寂之后，关天培又说：“七绝哥和义律互换十余份照会，一方要价高，一方还价低。义律大动干戈，无非是武力催逼，并非必战不可。只要七绝哥再退让一步，或许能把死棋走成活棋。”赵梅娘眼中闪现出一丝希望。 那七绝哥能退让吗？ 难啊，他得听命于皇上。我无权决定战和，但能预见到结局。要是谈不成，我只能杀身成仁。梅娘， 我死以后，拜托你把为父的遗体送回老家。关天培语调悲凉，声音沉重，沉重的像是灌了铅。他预感到一个天大的厄运在等待着他。赵梅娘在丈夫沉静的面孔中窥见了她心底的忧虑和挣扎，赵梅娘差一点哭出声来，掏出手帕轻拭泪水。 几十年了，你领兵参加过多次剿匪，我也经历过多次生离死别，每次打仗，边兵们的眷属都在痛苦惊惧和提心吊胆中凄凄不安。我嫁入你官家门时就晓得，官家人世世代代以忠良传世。夫君呐，眼下我只能求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了。 赵梅娘放下手帕， 我想去武庙给祖先烧一炷香。 关天培点头应允。我也去。他点燃一支蜡烛，插到灯笼的底座上，与赵梅娘一起朝武庙走去。朝廷以文经武伟治理天下，在各地普遍建有文庙武庙，文庙供奉孔夫子，武庙供奉关羽。关羽是关天培的祖先，攻略盖天地，神武冠三军。康熙皇帝亲封他为武圣，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和道光五代皇帝的追封，成了拥有24字谥号的神明。仁勇危险，护国保民，京城绥靖，义赞宣德，忠义神武，关圣大帝。关天培出任广东水师提督之后，把武山的关帝庙修葺一新，亲自撰写了一副黑底泥金楹联，挂在武帝两侧的立柱上。兄玄德，弟义德，德兄德弟，师卧龙，有子龙，龙师龙友。关羽的镀金泥塑安放在莲花座上，丹凤眼卧蚕眉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威武雄壮。关天培夫妇跪在神像前，一脸正色，燃香祷告，恳请祖先保佑大清，保佑虎门安然无恙。他们的心像燃烧的香火一样灼烫，香烟袅袅上升，仿佛把他们的心愿送上天庭。待香火燃烧殆尽之后，他们才站起身来，心事重重地返回关帝。关天培坐在条案旁，望着麻油灯苦苦思索。关夫人睡不着，坐在床沿望着丈夫。过了许久，关天培这才提笔给薄脉回函。他心思小乱，犹豫彷徨，写完之后思，思完之后又写，直到三更才写成。本提督现已差官赶紧复省，承催齐爵相迅速奉复。两国和好200年，公事一经说明，则彼此和好如旧矣。本提督安心和好，并无歹意，可否再为商议，缓商办理，未有不成之事。这是一封委曲求全、延缓战争步伐的召会，饱尽了心酸与无奈，纠结与屈辱，忍耐与期盼。关天培把召会放进一只大信套，压在了振翅之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虎门的军旗没有降下，更没有换白旗。 威远、靖远、镇远、上横、党岛、永安、巩固和大虎山炮台旌旗飘摇，争鼓金铎络绎不绝，大小火炮的炮口高扬，仍然是严阵以待的模样。但是这都是表面的光线，里面却像破棉絮一样不可拾掇。川鼻之战打掉了军威，打散了士气，广东水师人心动荡，军心飘摇。关天培命令便兵们登台戍守，但是兵丁们畏敌如虎，围住提督行辕，吵吵闹闹不肯就位，连一部分军官也都随声附和，俨然呈现出哗变之势。为了稳住军心，关天培不得不将家中衣物和值钱的东西送入当铺，换回银元赏给兵丁，他们这才勉强入台戍守。关天培从外面反锁住炮台大门，依然有人在天黑之后越墙而逃。关天培明白，军心已经破碎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。虎门寨的景象同样令人气馁，义律把俘虏和伤兵放了回去，立即收到了攻心之效。俘虏们带回了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和惊天噩耗，300多兄弟殒命，400多人受伤，大批便兵下落不明。虎门寨像遭到雷击闪电的摧残，几百户人家在门前挂起白帆，何家老少披麻戴孝，寨里寨外白汪汪的一大片，到处是老弱妇幼们的啼哭声和敲打棺材板的叮当声。虎门距离广州只有一天水程，关天培和便兵们翘首期盼着岐山，梦想着他在关键时刻突然到来，扼住战争的咽喉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三天了，岐山没来。时间越来越紧，紧得让人悬心难耐，战争的阴云越压越低，压得人们精神惶惑。便兵们的脸色在变，心境在变，意志在变。战争机器重新启动了。第四天上午，英军兵船开始编队，准备攻打虎门。潮水的涨落受制于月亮的引力，每天的潮汐相差48分钟。义律和伯麦耐心等待涨潮，中午过后，东风渐起，潮水来临，伯麦发布了进攻令。辛好士爵士指挥第一梯队，勃兰汉号位居中央，复仇神号和皇后号位于两翼，硫磺号、加勒普号、海阿新号和拉恩号紧随其后，其他战舰组成第二梯队，与第一梯队拉开距离，他们形成两个明显的阵列，浩浩荡荡驶离伶仃洋，向虎门挺进。英国兵船逆水上行，速度不快，虎门的清军却紧张到了极点。关天培在武山上用千里眼扫视着川鼻水道，他的后背被汗水印得透湿，多隆武、马臣和李贤在他身边。多隆武在关闸吃了败仗，降为游击，调到虎门戍守。李贤沦为俘虏，被英军释放，依照军法应该受到严厉处分，但是关天培没有处分他，因为他目睹了燕尘湾之战。水师营气不如人，即使是他亲自率军迎战又如何，同样在劫难逃。更何况李贤的打法是跟关天培反复商定的。将佐中只有马臣没有与英军交过手。马臣是威远炮台的守将，威远炮台紧邻燕尘湾，他目睹了水师营的覆灭，知道清军不是英军的对手。李贤劝道：“官军们，虎门旗台经不住敌人的狂呼滥炸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换旗吧。”这个曾经豪情满怀的威武汉子被打得灵魂出窍，所有勇气都塞进棺材里，他彻底服输了。关天培犹豫不决，瞥了多隆武一眼。多隆武明白关天培要他发表意见， 官军们，我军将无战心，兵无斗志，这一旦接仗……他欲言又止，目光里流露出胆怯了。关天培转过脸来看马臣，马臣的态度十分勉强。官军们，表下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明智的将领审时度势，进退有据，不计生死，硬打硬拼的战斗只发生在极端情境，成为杨家将等小说里的动人故事。关天培和三个将佐都是带兵老将了，他们全都意识到清军距离崩溃只有一步之遥，一旦英军开炮，便兵们就会弃台逃生，虎门将不战自乱。关天培的脸涨得通红，国法军规不允许他后退半步，换旗那意味着屈服和投降，这道命令一出口，那就是罪不可恕。关天培再次回首眺望珠江，望眼欲穿地盼着琦善的到来，但江面上没有官船，关天培无法独自承担换旗的责任，他心惊摇晃，左右为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女人的身影倏然一闪，关天培转过头定睛一看，是妻子赵梅娘。赵梅娘提着裙角，沿着石板道向山上攀行，两个哨兵在拦阻她，但不敢硬拽，只好一前一后苦口相劝。长随孙长庆闷头跟在后面，关天培怒火中烧，隔着老远吼道： 梅娘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。 赵梅娘倒着碎步朝山顶攀登，仰脸冲关天培喊： 天培，你不能把虎门寨的五千将士拿去喂狗，他们的家人盼着安生啊。 关天培喝道： 胡说，你要是不回去，我派兵把你绑走。 赵梅娘不吭声，拧着个劲儿朝山顶接着蹬，尖着嗓子发出女人特有的诉求： 天培，你要是把虎门的将士回了，皇上会杀你，虎门寨的一万多眷属会诅咒你，骂你没德行没天良。 关天培怒不可遏： 你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我要是丢了虎门，皇上不仅杀我，还会株连三代，连你和儿孙们都得流徙三千里啊。 赵梅娘像被电光火石击中似的，不生其寒地打了一个寒噤。女人的良知和男人的良知迥然有异。赵梅娘气喘吁吁地走到关天培跟前，咽了一口唾沫： 我求你换旗，一换旗虎门就有救了。 关天培脸色青紫： 你要我投降？ 不是缓兵之计，缓兵之计呀、啊！ 赵梅娘话音刚落，一颗炮子拖着黑烟呼啸而至，打在了威远炮台的石壁上，一声巨响，天崩地裂似的炸开，震得武山瑟瑟颤抖。附近的兵丁们像兔子听见狮吼，脸色刷的一下暗下来，有人已经开始溜号了。待爆炸余音散尽之后，李贤才斗胆劝道： 官军们，夫人说的对啊，不是投降，是缓兵之计，换旗吧，否则虎门就完了。 虎门苦撑到了极致，不当机立断，很快就会崩溃。一只火箭从敌船上腾空而起，像一条火龙拖着火亮的尾巴在低空穿行，一眨眼的功夫，锋利的箭头扎到一棵老树上，那老树颤颤巍巍地燃烧起来，烧得噼啪作响。赵美娘急了，像一只雌鹰发出临危自救的绝叫： 天培，你给伯麦的信为什么不发？ 关天培一吼叫对吼叫，来不及了，敌人打上来了。赵梅娘叫道， 来得及，我去。 这话可有点匪夷所思了，冒着枪林弹雨给敌人送信，这随时可能被炮火打成齑粉啊。关天培不信赵梅娘有这个胆量，你敢吗？ 敢！ 赵梅娘的声音尖锐刺耳，那是另一种良知，支撑她的是一万多眷属的悲情，与精忠报国的正统法理格格不入，但是一个敢字刹那间撼动了关天培的抵抗意志。关天培弯下腰，从靴叶子里抽出信套，在赵梅娘眼前一晃。你真的敢？赵梅娘的辣椒秉性被激活了，她满脸通红，扬手夺下信套。 敢！老孙，跟我走。 他头也不回，倒着碎步朝山下快行疾走，像一只雌鹰展翅俯冲，临危救出。李贤突然想起什么来，手忙脚乱地从旗箱里翻出一块白绸追了下去。 关夫人，信旗别忘了挂上。 小码头就在武山脚下，关天培两腿发软，心口砰砰狂跳，鼻孔里发出咻咻的出气声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赵梅娘跳上一条小船。孙长庆解开船绳，摇动船橹，朝敌人的舰队划去。关天培咬牙发出命令。 还旗！ 管旗闻声急动，急急匆匆扯动旗绳，降下了提督大道，升起了一面白旗。在海风的吹拂下，白旗呼啦啦的响。虎门各台看见令旗，相继降下龙旗，换上清一色白旗。所有金铎鼓号不再敲击作响，千军齐吟。各台便兵们敛气收声，悬心盯着迎敌而上的小船和关夫人。川比水道风摇波涌，水旋浪腾，谁都说不清那条小船将被打沉还是会被撞碎。英军舰队逆流而上，行速缓慢，小船顺流而下，像一只小小的箭足。赵梅娘忘却了个人的安危，像灯蛾扑火一样义无反顾。她站在船首，心急如焚，一手高举信套，一手摇着白旗，声嘶力竭地呼叫：“赵辉，赵辉！”但是她的声音细若游丝，淹没在滔滔积水的轰响中，没人听得见。小船在风浪中一起一伏，赵梅娘的身子也一起一伏。义律和伯麦在皇后号上看见了这场奇观，一只小船，一个摇桨老翁，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迎头拦住了荷枪实弹破浪前进的庞大舰队。但虎门七台全都换了白旗，这是屈服的信号。皇后号升起了暂停前进的信旗。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，全权公使和司令发布了一道不可思议的命令。若不是亲眼得见，谁都会以为这是天方夜谭。英国官兵们吃惊、不解、惶惑，但命令必须服从。各舰相继抛锚降帆，停在距离武山600米的水道之上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。

界书香中国，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